一问一答。蔡爷爷问他玩得痛不痛快，爹妈干啥去了，小林杰是每问必答，答完以后绝不多说一句话。蔡爷爷临走的时候啊，总要让他带自己捎给他老爹一句问候，还要求小林杰没事就到他那玩，他说他有好多好听的故事。小林杰最爱听人讲故事，但他从来没敢去蔡爷爷那儿听过，他扭转不了心里那股惬意。他想像对待其他长辈一样对待爷爷，他想像亲近其他长辈一样去亲近蔡爷爷。有几次他甚至已经看见了土地庙里蔡爷爷佝偻着倚在墙上的身影，但是激烈地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还是不声不响地溜走了。世上的事啊，真的是很难预料，说不定你就那么一瞌睡的档口，老天爷就把你的命运给扭上七八道弯。小林杰后来躺在蔡爷爷怀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想起以前对他的惧怕和畏怯，简直就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他还记得很清楚拉近他和蔡爷爷距离的那回事儿。都说百姓怕官，其实百姓怕兵比怕官要怕得更为厉害。李甲村祖辈上都是外地人，迁来此地的原因要么是兵荒马乱，要么是天灾人祸，所以这些一辈一辈绵延到现在的李甲村村民提起兵无异于提起洪水猛兽。鬼地住上兵马的消息是小林杰传到李甲村的，当时是午饭的时候，小林杰跟着老爹蹲在墙角里吃饭，四周还有许多端着吃饭的人。农村里饭场是小道消息传播的最重要渠道，农人们都在这里把各自所知道的前三皇五帝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聊一下。那天的话题是从一个什么长毛的东西开始，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各自见解。小林杰平生第一次听到长毛这个词儿，凝神仔细听了一会儿，才大致知道长毛原来是一群穷苦老百姓组成的兵，这些兵们总是和皇帝的兵打架，而且呢还把老皇帝的兵打得大败，皇帝派出去统兵的大将军也被长毛打死了好几个，皇帝气得好像又坐不稳龙椅了，一个劲儿地派兵和长毛打仗，打来打去长毛的兵越打越多，还在南京也成立了一个朝廷，皇帝姓洪，长毛立了朝廷以后发誓要把大清皇帝赶跑。听说长毛里打头的兵已经打到了西边安徽一带，很快要打进北京了。小林杰对领兵打仗的事儿特别感兴趣，听着听着就入迷了，饭也忘了吃，呆呆地听着。农人们说到最后一句皇帝的兵怎么这么脓包的结尾，有的人还辅以一声长叹，好像是预感到李甲村又要面临一次兵荒马乱。大家都不作声，闷闷地吃着饭。小林杰忽然想起来鬼帝也住上兵，而且呢还是皇帝的兵，但是听周铁蛋的口气，那些兵也是一个个如狼似虎吹胡子瞪眼的，怎么会连盔甲都买不起的长毛兵打不过呢？哈哈，小林杰忽然明白了什么，大家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当然要帮老百姓说话了。小林杰对这种偏袒自己人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极不服气地说了一句，鬼帝不是住上皇帝的兵了吗？听说也很厉害，你们怎么不过去瞧瞧？饭场上的气氛忽然间就凝固了，大家伙忘了往嘴里吃饭，直直地把目光射向小林杰。有一个很悲哀地问小林杰，是真的吗？小林杰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人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似乎眼泪呀快掉下来，哎，那咱们老百姓的苦日子大概要到头 小林杰大惑不解，既然苦日子快到头了，那他还那么难受干什么？跟死了爹似的。大家后边的饭吃的都很快，吃完了也都不用再打招呼，各自端了各自的饭碗往回走。小林杰跟在老爹的屁股后边，嘴里很不满意的嘀咕着：皇帝的兵就是住到鬼地了吗？不信他们自己瞧去呗，有什么好难受的。老爹进了家门，就把门从里边拴上，进了堂屋又把堂屋的门也拴上，然后急切地问小林姐：好孩子，鬼帝真的住上兵了吗？ 我听周铁蛋说的，他和别人一块去那玩过，刚好看见有很多很多啊。 小林姐怕挨打，不敢说是他和周铁蛋去看的，只好把责任全推到周铁蛋的身上。老爹在屋里急匆匆地来回踱步，脸上阴晴不定的煞是吓人。小林杰不敢看他，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儿。忽然老爹就回头来问他： 好孩子，我跟你说，以后不管谁问你鬼地是不是有兵，你都要说不知道，千万记住这一点。还有，不管你以前去过没有，以后再不要到鬼地去了。 小林杰一看老爹怀疑上了他去过鬼地，连忙红着脸辩解： 哎，爹，我以前没去过鬼地啊，说鬼地有兵的事是栓柱干的，然后周铁蛋不信就去看了，一看果然是有。 栓柱？栓柱他爹？哦，对了，一定是栓柱他爹从那儿得了信儿，回家闭着门说，让小栓柱听去了。哎，栓柱他爹老实人，你不说出来大家就永远不知道了吗？ 老爹自言自语良久，又把妈妈和一群孩子叫到面前，告诉他们官兵快要过来，千万不要乱跑，没事就待在家里。妈妈似乎想说些什么，被老爹用手强势制止住了。老爹从鼻孔里重重哼了一声，啪的一拳捶在桌子上，狠狠地说： 以后的地里活我一个人全包了，是他娘的，这世道老百姓的苦日子真的快要到头了，非得一个一个被这群兽兵弄死不可。 小林杰恍然大悟了，苦日子到头原来就是死， 怪不得大家都那么伤心呢。 以后的几天，村子里非常的寂静，街上走过的人都是阴沉着脸，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各自在嘴上嗯了一声，便低着头各走各的路。更让小林杰奇怪的是，平日里满街说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一个个没了踪影，甚至连七八岁的小不点儿也找不着了，只有几个老态龙钟的老大娘仍旧每天拄着歪脖拐棍儿，颤悠悠地散他们的步。田里干活的也没了女人，挥汗如雨的伺弄的全是大男人，连送饭的都成了和小林杰一时的那些兄弟们。小林杰的奇怪只压在心里，没敢问过老爹，他知道老爹不会告诉他什么。他不明白鬼地的兵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说他厉害吧，他连长毛都打不过，说他不厉害吧，老爹还叫他们兽兵，而且他们还能将李甲村的人一个一个弄死。小林杰没有想到，如果是村里人被弄死，他们一个也跑不掉，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他们村一村的人都会被弄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他不服气，倔强的天性和儿童的好奇心使他又把鬼地之行当成了一次必须实施的计划。老爹的话大部分他当成了耳旁风，一小部分记着，就是鬼地很危险，他不想再带太多的人，人多容易被兵发现，他只需要有一个伴儿就行。毋庸置疑，周铁蛋儿是他做选择的第一人选。周铁蛋儿和小林杰都是背着家里人偷偷溜出来的，他们选择的时间是下午， 鬼地有鬼，小林杰本来就相信，况且如今又住了那么多兵，鬼怕阳气，就算有鬼，那么多大活人怎么着也把鬼吓跑了。所以他们决定下午去，在附近藏到晚上，再偷偷溜过去看一看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安排下一步的举动。两个傻大胆，计划很周密。小林杰呢，最初找周铁蛋商量的时候没有一点把握。周铁蛋这人呢、样样都好，能干实诚够意思，就是骨头有点软。据说呀，他老爹晃晃拳头他都能吓得做三天噩梦。因为小林杰的决定是晚上在鬼地过夜，至少要天亮才能回来。周铁蛋如果同意去，回来就必须得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挨他老爹一顿的毒打。哪知周铁蛋听完小林杰的设想，连眉头都没有习惯性的皱一下就答应。小林杰提醒似的冲着他晃了晃拳头，脸上还装出了一副凶神恶煞似的丑样。周铁蛋为自己丑事羞涩，红着脸对小林杰说： 我不怕，反正我爹也不敢往我死里打。 两个人一拍即合，然后便开始谋划具体的事项，包括什么时候动身，带什么东西，万一被兵们逮住该怎么脱身等等。此刻两个小人都趴在离鬼地不远的一片乱草丛里，五月的草疯了似的铺满了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两个人触目所见，尽是旺盛而茂密的一人多深的草棵，绿的哈口气儿似乎都能冒出汁水。黄昏的日头在草梢上滚滚，给草叶镶上了一层黄澄澄的毛边。鬼地的绿柳黄沙映着西天怪异的云彩，被两人眼前密密的草切割成渔网大小的色块，很美很美。两人只看见了一个兵靠在一棵柳树上打瞌睡，头往下一栽一栽的，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睡一觉。红缨枪被他斜杵在松软的沙地上，晚风中红缨舞成碗大的一朵红花，枪尖被日头照得明晃晃的。这个兵没有穿铁甲，衣裳也不像戏台上的战袍，倒像农人下地劳作时穿的破烂衣裳，上衣袖子短而宽，腰身很大，腿裤很窄，束在黑色的薄衣靴里，衣裳和裤子都是深红色，在胸前绣了一个字儿，两个人都认得是兵字。兵的帽子像一个大空心的驼牛，顶上呢也有一簇红缨子，帽子外边有白底鲜红的道道，像是淋漓的鲜血。两个人趴在地上看得聚精会神，连大气都不敢出。其实啊，这会儿他们就是站起来蹦上几蹦再打几个滚儿，也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可惜他们不敢，怕万一被兵给逮住了，逮住以后的后果他们没敢想太严重，只是认定一点，鬼地肯定是进不去了。两个人一动不动地趴着，好在还没有蚊子，地上的草软绵绵地贴着肚皮，麻酥酥的，还算舒服。日头完全掉进紫牙河里之前，他们一人吃了点带来的干馍，没有水，两个人怕咬出声响，含在嘴里用唾沫和口水泡开以后才敢一点一点地往下咽，那滋味太不好受了。半个干馍就把他们两个人捉弄了一头汗，天黑后起了风，乱草扑簌簌地乱动，像一群人挥舞着手臂。两个人又等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往前爬动。路是白天他们看好的，没什么大的障碍。兵在天黑的时候换了一个精神点的，一样的行头打扮，一样的红缨枪，一样的靠着柳树，只是枪被他一头抓在手里，一头拖在地上， 而且他的两只眼睛还隔一会儿的往四处看看，尽管看得不用心，看到两个人藏身的地方时，两个人还是不免心惊胆战。那个兵没有发现他们，他们俩由斜坡一直爬到半山腰，爬上去的时候才在深草里长出了一口气，眼前就是他们发现深洞的大致方位，那堵墙不见了，似乎就在那洞口那地方有一个大大的半圆形的帐篷，帐篷门开在两个人正对的背面，因为帐篷里的光在那露出一大块，在草地上照出一长条白斑，帐篷有大约一半被荒草包围，另一半的前边是裸露的土地。帐篷外没有看到兵，两个人趴在暗处勾了勾手指头，于是按照原定计划，周铁蛋负责警卫，小林杰前去看情况。爬到离帐篷有十多步远的时候，小林杰停了下来，冲待在后边的周铁蛋打了一个手势。这个联络方式是他们看到灯光时临时想到的，在家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万一没有月亮又没有灯光的情况，这会儿是没有月亮，灯光虽然淡了一些，但离二三十步打个手势还依稀看得到。小林杰打完手势以后又往边上爬了几步，躲到一片草深而且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屏住呼吸，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帐篷周围的草棵。周铁蛋看小林杰隐蔽得当，从腰里掏出一个弹弓，那是他们平时打鸟用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周铁蛋的子弹是随手从地上捡起的小石头子，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如果打泥弹当然顺手，不过泥弹容易给人看出痕迹，不如就地取材来的稳妥。周铁蛋瞄准的目标是帐篷门外那块光条旁边的一片深草，那地儿离两个人都比较远，万一有埋伏从草丛里窜出来，要包围那块地方也不至于走到他们俩身边。小石子啊很不规则，显然不太顺手，小林杰只听见嗖的一声，也没闹明白石子落到哪儿了，寺外的吆喝声可就响起来了，大叫着谁，这声音至少有七八个，紧接着就是一阵纷乱而杂沓的脚步声，帐篷四周的草地里幽灵般的站起十多个人，见识的扑向帐篷前面那道光条。小林杰倒吸一口凉气，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在那片草地里来回走动寻找的共有十二个人，都是人高马大的汉子，那些人当然找不到什么，嘀咕了几句，一个骂了句娘就要走开，一个兵忽然想起什么来说道，哎，邹老大咋的没过来，莫不是给人割了脑袋，立刻就有人冲向小林杰躲的地方大叫，邹老大你赶紧滚出来，不滚出来要挨皮鞭了。小林杰明白邹老大就在他附近，不敢再抬头看，于是把头埋到草棵里，只听得身后一两步之遥的草棵里呼啦呼啦一阵的响动，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哈欠，再下来就是骂人的粗话，谁活得不耐烦了，敢骂你大爷，我老子才刚闭上眼就有人在这哭丧，踢踏踢踏的脚步声从小林杰的耳边响过去，踢倒的草棵倒在小林杰的头上，擦着脖梗痒痒的难受。小林杰听见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响，隔了好一会儿才敢抬头，而光明处已经是十三个人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爱一旦结冰，